关云长知事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前边咱们已经讲过，公元前223年的春天，秦始皇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巡。当时张良精心准备了一个暗杀行动，而项羽也没闲着，他和他的叔父站在会稽街头，望着秦始皇那宏大的气势，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将来我要取代他。原话是：彼可取而代也。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以及第一个拉大旗起义的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大同小异，都是典型的取代主义者。至于是不是这句话惹的祸，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反正项羽说完这句话，就有人把他们叔侄告到了县衙，罪名是莫须有的造反。项家叔侄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听说消息之后是脚底板抹油，赶紧溜了，就到了一个叫吴中的地方。吴中是现在的哪儿呢？就是现在的苏州。到了这里之后，项梁开始展现出英雄本色，他豪爽大方，仗义疏财，办事果断，没多久成了这里红白大事的操办人。当然项梁这么热衷红白大事的操办，也不纯粹的是想为人民服务，还有他的政治目的。在操办过程当中，他一边组织人员配合使用，一边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和本领，为日后起义做准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等陈胜起义的号角吹响神州大地的时候，项梁就知道他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十多年的光景，项羽也早已经被他调教成一个风度翩翩的人才。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果然不假。楚虽三千，亡秦必楚。陈胜是楚国人，项梁、项羽也是楚国人。后来正是楚国人的前仆后继，才把腐朽的秦王朝彻底推翻。正在项梁开始筹备起义这个节骨眼上，会稽太守殷通主动把他请到府上去了，把他的起义日期又大大的向前推进了。如果殷通后来知道自己这一请是引狼入室的话，他一定会为自己粗率的行动感到后悔的。当时殷通以敏锐的眼光看到秦朝马上就要灭亡了，历史的潮流如此，已经不可逆转了，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此时不起义更待何时啊。他找来项梁，是想让项梁助他一臂之力， 一些必要的客套过后，殷通终于说到了正题，他正色地说了一句：“我想起义。”项梁一听这话，先是浑身一震，然后就装成样子。装成什么样子？装得比傻子还要傻，表示听不懂太守的话。我想起义。当殷通第二遍说这句话的时候，项梁才知道，这位太守并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试探自己。大势所趋，太守真是识时务者。项梁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明白太守这次请他来的目的了，心里边不由得暗想啊，可惜你虽然识时务，却不识人呐。我堂堂项氏名门之后，岂会跟你这个昏庸无能的太守同流合污啊？我想认你和桓楚做将军。殷通的话果然不出项梁所料。项梁先是客套的，说自己无德无能，怎么能认将军呢？先是推脱了一番，然后他才说：“桓楚最近不知所踪，除了我侄子项羽之外，其他人都找不着他呀。那赶紧把项羽请来呀。”从上边的这番对话，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了，这位殷太守的智商啊，简直就是一个婴儿。在他还不完全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就贸然把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他固执地以为他身为太守，他管辖范围内的人没有不敢听他的，更何况这次是重用他们。他有这种想法也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他此次要用的人是项梁，一个非同寻常的人。随后的进程证明了，殷通的智商确实比婴儿还要低呢，因为随后项梁引来了磨刀霍霍多时的项羽。项羽进府之后，就毫不客气地给了殷通一刀。殷通的防御能力这么差，连项羽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项梁、项羽就这样轻松地合计杀害了会稽太守殷通，然后叔侄两个人振臂高呼，早就对秦朝不满的众人是欢呼雀跃，纷纷涌向项梁叔侄的身边。不出几天，他们身边就汇集了8000多人。公元前209年9月，项氏集团正式挂牌成立了。这项氏集团建立以后，各地的有识之士纷纷的慕名而来。项梁和项羽正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主动送上门来的英雄豪杰自然是来者不拒。这其中以陈英和英布两个人的势力最为雄厚，所以就成了项氏集团的顶梁柱了。在这儿呢，不妨来说说陈英和英布这两个人。陈家在东阳县很是有名，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忠厚。县里人有什么事儿都会首先想到请他来帮忙，因此大家对陈英很是尊重。陈胜革命的火种迅速传开以后，东阳百姓一起杀了那个胡作非为的县令，几千人聚在一起，准备参加到革命当中来。可杀了县令以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还缺一个令人信服的头领。这时候大家就想到了老好人陈英。陈英虽然乐于助人，但是却不愿意当头领。可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越是不想当，众人就越要拉你下水。陈英就是这样被众人强拉着上了贼船。陈英当了头领之后， 附近起义的人士闻风而至，纷纷归于他的旗下。到了20000人马的时候，众人就纷纷要求陈英自立为王。这时候陈英是站在贼船上，进退两难了，不得已只好回到老家去问老母亲。知道自己儿子情况的，最熟悉自己儿子的，最了解自己儿子的，那肯定是老母亲呐。老母亲对他说的话，中心思想归纳起来就只有这么一句：你呀，就是一个做侯的料，不是成王的命。老母亲的话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告诉陈英，众人推你为王，并不是看中你的才能，而是把你当成挡箭牌呀。如果革命最终成功了，他们可以封妻荫子，荣华富贵。一旦革命失败了，他们作为服从之人容易逃命，而你呢，不就成了罪魁祸首吗？陈英的老母亲见识确实深远，陈英本来就没有当王称霸的心，回去之后是打死也不肯再为王了。但是他的部下可不是吃素的，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对于陈英来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推来让去的结果就是让项梁叔侄捡了一个大便宜。面对着陈英带着几万人马来投奔，项梁的一张脸都笑成一朵花了。当时他心里边可能在想，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啊。让项梁更加惊喜的是，天上掉的馅饼不是一块，而是两块，还都被他给捡到了。另一块馅饼就是英布。英布是庐江郡六县人，后来犯了罪，被判了情刑，此后被人称为情部。服刑期间，他也在骊山打过几年免费的工，后来革命的春风吹醒了他的头脑，他逃出骊山以后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只因为刚刚扯虎皮拉大旗，兵不强马不壮，又惧怕杀人狂魔张邯来围剿，所以就投靠大名鼎鼎的项梁来了。这样一来，项梁手下有8000江东子弟兵一下子变成了80000人的项氏集团，发展如此之迅速却是始料不及的。就在项氏集团日新月异的时候，刘邦以他敏锐的眼光认定这是一只潜力股，决定前去考察一番。刘邦考察的方法也很简单，首先看看项梁是不是个慷慨大气的好老板。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老板很小气，舍不得给投股的人一点好处，这样的公司再好，发展潜力再大，也不能入股。于是刘邦一个人昂首阔步地来到了项军的营帐，对招待的人理都不理，直接找到项梁，然后把早就写好的借条交给项梁。项梁有点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相貌非凡的人，素未谋面，开口就向自己借东西，这样的人的确是少见呐。感叹归感叹，当时项梁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拿起笔来就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两个字：同意。就这样，刘邦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他带走了5000精兵。刘邦成功了，当然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条件的基础上。这个条件很简单，因为他们当时都处于一个阶段层上，大家都在闹革命啊。其实这个借兵的主意是张良出的，他见刘邦志在夺取封邑， 但苦于势单力薄，就建议他前往项氏集团接兵。从后边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借就借出一段奇缘来。按照常理，大凡你借了别人什么东西，一度过难关或者到了期限，肯定是要还的。刘邦也不例外，借了项梁的5000精兵，顺利拿下丰邑，打败雍齿以后，他自然得来还兵了。常言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看来这话一点也不假。也就是还兵的时候，刘邦和项羽邂逅了。当时的刘邦39岁，而项羽只有25岁，两个人相差了整整14岁。在我们现在看来呢，年龄相差这么大，可能在沟通和交流上有隔阂。但当时的刘邦和项羽却不是这样，两个人一见面以后是侃侃而谈，国事家事无所不谈。两个人越谈就觉得心贴得越近，就拜把子结成了兄弟。拜把子结成异性兄弟这一套，对刘邦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拉人伎俩了。从小和卢绾结为把子兄弟以后，他马上就领略到了结为兄弟的好处。因为在以后十几年的寒窗苦读生涯当中，他爹没交过一分钱的学费，都是卢老地主给付的。辍学之后呢，刘邦跟那些一起混的酒肉朋友都是称兄道弟的，虽然再也没有领略到卢老地主那样的好处，但是平常打架斗殴，刘邦高呼一声，兄弟们就提着家伙浩浩荡荡地涌到他身边来。可以说刘邦就是靠拜把子拉帮结派，最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这时候面对如此大好良机，刘邦自然不会放过，他也不顾满地都是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再说吧。项羽毕竟年轻啊，他哪知道刘邦有这么多的拜把子历史啊，眼见比自己大14岁的刘邦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他如果不跟着跪下去，从良心和道义上都说不过去呀。于是乎两个人是设案焚香，拜天拜地，然后对天起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令人觉得讽刺的是，两个人成了拜把子兄弟之后，项羽只活了6年，到了31岁的时候，就在乌江被拜把子兄长刘邦逼得自杀身亡。而比项羽大14岁的刘邦，那可是又活了好几十年才老去的。由此可见，当时刘邦和项羽结拜兄弟，纯粹是战略上的需要。他那时候势单力薄，而项梁项羽兵强马壮，先借项羽这棵大树乘下梁，寻找机会再一展抱负。就这样，刘邦拉拢了项羽，这个项氏集团是个值得期待的潜力股。结拜的好处有这么多，难怪后来很多人都学刘邦，动不动的就搞个什么结拜主义，看来这一招是至上法宝，古今通用。项氏集团的实力进一步壮大以后，众人拥护着说了，大王您英明果断，德高望重，应该自立为王才对呀。是啊，当大王多威风啊。就在项梁将要点头答应的时候，人群当中出现了一位老者。这位老者年逾70，头发花白，站了出来，给项梁上了一节生动的政治课。他详细地分析了陈胜起义失败的原因，这里简单地把他的话归纳为，陈王出身低微，不立楚王之后为王， 刚起义就自立为王，违背了民心，所以失败。他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陈王起义失败的偶然和必然因素。是啊，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个原本在庄稼地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突然有一天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大家说了，从今而后我就是皇帝，大家都得对我三叩九拜。这是不是很奇怪呢？信服他的人又能有多少呢？也许有人会问了，古往今来很多皇帝都是农民出身的呀，但问题是形势不同，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他刚刚起义，天下还是大秦的天下，他只不过是一个造反的。如果他把天下打下来了，再称王称帝，那时候就算他不同意，大家也要把他推向皇帝的宝座。一个高明的谋臣就是要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换句话说，此时项梁、项羽的处境跟陈胜差不多。虽然他们是名门之后，但如果刚刚起事就自立为王，那么他的下场将会只有一个，那就是步陈胜王的后尘。那说了这么半天，这个白发老者是谁呀？这个老头就是范增，在日后灭秦及项羽、刘邦两大集团争霸的时候，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后面将会讲到他更加精彩的表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举世无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范增说话不建议项梁称王，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项梁自然知道范增的意思，他项氏集团虽然发展得快，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刚刚成立不久，与其他地方的大型集团军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但集团要想有所突破，在全国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得走出去打天下。江湖路不是那么好走的，要想走出去就必须得有强大的后盾。如果把项氏集团依附在楚王这块金字招牌上，岂不是事半功倍呀？接下来的事儿就是这样，为了项氏集团美好的明天，项梁几乎发动了所有的部下去搜寻楚王的后代。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边找到了一个牧童，据说他就是楚怀王的第四代孙。当时也没有什么 DNA 验证，他们凭什么就认为这个仅仅12岁的牧童是楚怀王之后呢？到现在我都持着怀疑态度。但当时项梁只需要一个并不需要讲话办事的楚王，做什么呢？来做品牌效应。 所以这个小牧童究竟跟楚怀王有没有血缘关系，其实并不重要。于是这个山野牧童一步登天，拥有了他的祖父一样的名号怀王。而最早加入项氏集团的陈英和英布分别有了自己的官衔，上柱国和当阳君。当然这一切幕后的操作人项梁先生自封为武信君。战国的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这些名字中凡是带君的人，当时要么是公子王孙，要么就是封侯封王之人，总之都不是一般的人。项梁自封为武信君，他的雄心可见一斑。就这样，楚氏集团，也就是楚国，算是彻底的复辟了。他集团下边又分为项氏集团、陈氏集团、英氏集团这三大集团。陈氏集团和英氏集团表面上从项氏集团里划分出来了，但是仍受项氏集团的节制和管理。原因谁都明白，因为整个楚氏集团都是项梁一手打造出来的。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刘邦同志势力弱小，还没被分为单独的集团，暂时和项羽待在一起。就在项氏集团兴起的时候，秦朝的杀人狂魔张邯也没闲着。首先得声明一下，这位张邯看似凶残，但并不只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眼看战国六大旧集团纷纷复辟，为了大秦帝国，为了自己的前程，他是那个万分着急呀。在打击陈胜集团的时候，他就是选择各个击破的战术，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面对赵燕魏楚韩齐六大旧集团的先后复辟，张邯首先选择了相对来说是软柿子的魏氏集团开刀。但六大旧集团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都明白唇亡齿寒这个道理，于是就联手抗秦。齐国和楚国离魏国最近，自然最先去支援了。当时楚国项梁派出的大将是有着项氏血脉的项闼，而齐国的齐王田旦为了显示抗秦的决心，更是亲自挂帅前往魏国。于是小小的临济一下子汇集了四路大军，三打一，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让张邯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战居然打了三天三夜还没分出个胜负输赢。这下张邯就急了，他自打出道以来打得陈氏集团落花流水，从来都没打过败仗啊。既然明着打不行，张邯就想出一个歪招来。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手一挥，领着自己的兵马潇潇洒洒地撤退了。三国联军三天三夜没合过眼儿，一看秦军退去了，几乎所有人都躺在地上蒙头就睡。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睡觉是他们最大的奢侈，胜过了黄金白银。就在三国联军酣睡的时候，张邯的军队却没闲着，他们先是拿出干粮来吃饱喝足，稍事休息之后，趁着浓浓的夜色就出发了。去哪儿啊？目标直指睡得像死猪一样的三国联军。也许有人会疑惑了，张邯大军和三国联军一样，都打了三天三夜的仗，这时候居然还能够作战，难道他们是铁打的？其实张邯大军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军队，他军队当中的人 大多数是在骊山服役的囚犯。服役的时候他们什么苦没吃过呀？什么罪没遭过？什么累没受过？什么痛没尝过呀？这几天的连续交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小儿科。后面的进程很简单了，张邯找到睡在地上的三国联军，然后就像切西瓜似的乱斩乱砍。像他闻得风声不对，来不及穿衣服系鞋带呢，就狼狈而去。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包括魏王、齐王在内的三国联军都成了刀下之鬼。听到向他的哭诉，项梁知道张邯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与其等张邯来进攻，到时候再被动的还击，那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呢。于是项氏集团大军主动地来到了张邯所在地东阿，不克东阿誓不回军。项梁下了死命令了。两虎相斗，闲话免谈，项羽手中的银戟出手了，张邯岂肯落后，挥出宝剑迎战。张邯打了这么多仗从来没败过，一开始对项羽还有着轻敌之心呢。等两个人交上手之后，他这才后悔莫及呀，因为对手比他更有能耐。就这样战了几十个回合之后，张邯知道他要再不逃那就性命难保了，于是虚晃一枪就撤。张邯是聪明人，自然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古代打仗的时候很文明的，兵对兵，将对将，主将能战胜的话，这一战差不多就赢定了。张邯手下的士兵本来和项羽的士兵正打得难解难分呢，突然发现主帅这么拼命的逃，先是吃了一惊，然后自然也不甘落后，项羽就率领着兵士猛追。张邯冠以出名的穷追猛打咬人战术被项羽活生生地剽窃过来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少露面的刘邦。刘邦带领他手下的那一批兄弟提着一个大麻布袋子捡回那些价值不菲的战利品。张邯好不容易逃到了濮阳，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濮阳是秦军的军事重地之一，项羽追过来了也只能是望城兴叹。项羽看那张邯没辙了，心里边的一股子劲儿没出发，大手一挥杀向了由李由把守的雍丘。这时候李由的父亲李斯已经被赵高陷害入狱，身陷囹圄，生死未卜。李由正焦头烂额，哪还有防备呀？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早就成了项羽的刀下之鬼了。当然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刘邦同志还是及时出现分享战利品。就这样项羽拼命的征战，刘邦却趁机大捞战利品，刘邦的势力已经成了迅猛发展之势。项羽的接连胜利让项氏集团声名远播，作为项氏集团的头领，项梁同样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啊，连张邯都被他们打败了，这秦军之中还有谁能是他们的对手啊？他大手一挥，兵分两路全面打击秦军，一路进攻吉水南岸很远的定陶。上次项羽大放异彩，这回攻定陶城的事儿，他就当仁不让，亲自主刀出马了。另一路派项羽和刘邦去攻打济水边上的城阳，河南省濮阳附近。一到定陶城下，项梁这才发现 看似小小的定陶并不好攻打，城墙坚韧，防守极密，是块难啃的骨头啊。偏偏这个时候老天也不作美，项梁的军队才到城下就下起大雨来了，而且这雨一下就没有停的意思。项梁又不甘心撤兵，他是第一次带兵攻城，总不能让人小瞧了吧。但是雨这么大又不能攻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项梁没辙了，只好整天的跟士兵们躲在营帐里边是借酒消愁。那天晚上倾盆大雨还在下呢，项梁听着帐外的雨声又在借酒消愁。就在这时候，有一队人马却神不知鬼不觉的悄悄地向他的大本营靠近过来。不错，就是张邯和他手下的士兵。在这么漆黑的夜里，他们踏着这么泥泞不堪的路，是来提项梁脑袋的。项梁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一声惨叫就定格成了永恒。张邯眼看一刀把项梁结果了，这群项军居然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心里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太没礼貌了吧，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红色是什么颜色呀？绚丽而又刺眼，壮观而又凄凉。张邯此次偷袭的最后结果是项梁全军覆没。张邯一见项梁死后，他认为项羽刘邦已经成不了气候了，可从挥师北上去扫荡赵国了。后来张邯知道项羽和刘邦才是他真正的对手时，已经是悔之晚矣。如果此时他能乘胜追击的话，项氏集团和整个楚国都很可能面临彻底的灭顶之灾。项梁的死对于项氏集团来说损失惨重，而年轻的项羽自然继承了项梁的衣钵。只是他毕竟还年轻，还没有项梁那种地位和权力。楚怀王趁机把军事的领导权给夺了回来。前面已经说过了，楚怀王即位时只是一个12岁的牧童，就是个放牛娃。不过别看他年纪小，自从当了大王之后，举手投足之间是悠然自得，神色自若，仿佛天生就是做君王的料。为了防止张邯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来攻打，楚怀王听从刘邦的建议，把国都从盱眙迁到了地理位置优越、城防坚固如铁的老革命根据地彭城。那时候的彭城是现在的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先把战事放一放，咱们先来提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宋义，项梁手下的一位谋臣。项梁在定陶军情怠慢、不思进取的时候，他就曾善意地提醒过项梁，张邯那个人用兵神出鬼没，要提防他趁着大雨来偷袭。但当时项梁哪儿听得进他的话呀？宋义眼看自己说的话被放屁了一回，就愤愤然地离开了项梁，来到了怀王身边，说项梁必败无疑。这楚怀王对此是持观望的态度，套用一句围棋俗语来说，就是胜固可喜，败亦欣然。项梁要能赢当然最好了，如果输了他也喜欢，毕竟他对实权在握的项梁很是头疼。这个项梁不楚，他这个大王当的实在是窝囊。后来果然不出宋义之所料，项梁兵败落得个荒师野外的地步。楚怀王眼见宋义这样的料事如神， 自然对他刮目相看，就把他拉拢作为心腹之人来用。迁都彭城以后，包括刘邦、吕臣、陈英、英布等人都为楚怀王马首是瞻。项梁死了之后，项羽是羽翼未丰，虽然心里边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但只好顺应形势，听从楚怀王调遣。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招来朝中的文武大臣，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上，楚怀王首先发表对项梁同志的吊唁之词，引得各位将领的一致共鸣。各大将领纷纷表示要为项梁同志报仇，与秦军与章邯势不两立。此时项羽被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就是要这种效应。眼看时机已到了，楚怀王这才轻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宣布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这一次他制定的军事行动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宋义为主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领军队北上救赵。第二步，由刘邦率另一支军队在南线开辟战场，并向关中方向挺进。说是两步走，其实这两步是同时走的，因为楚怀王还规定了，谁能先打败秦军，占领关中，就封谁为关中王。关中王，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位子。其实这个战略步骤是怀王的心腹宋义想出来的金点子。宋义以他敏锐的眼光分析了当前形势，当时是这样对楚怀王进言的：章邯几十万大军都在攻打赵国，以为巨鹿一睹即远，陛下可派一将趁机攻魏，同时遣一猛将攻府兼用，西向攻秦，直逼秦都，使章邯顾此失彼，如此秦可破也。但从上边的分析来看，应该说宋义的确具有着非同寻常的眼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之所以能够灭秦，他这兵分两路的构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具有非凡的才能并不代表就能做好一名统帅千军的将帅。宋义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一章呢，咱们会讲到宋义离纸上谈兵究竟有多远。应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楚怀王原本是项梁请来的一个挂名君王，在项梁兵败身死之后，楚怀王抓住项梁所犯的军事错误，联合众将领拉拢谋士宋义，说服陈胜起义军的接班人吕臣，又暗中争取到前身股刘邦的支持，收回了兵权，并且按照宋义的提议，坚决而果断地制定了北上救赵、西向萧关击秦的正确战略方针，意义重大而深远。这次会议充分展示了楚怀王的才能，可惜他对项羽这样的贵族子弟本质和刘邦这样的流氓本性认识还不足，而且他当时是以文弱少年，又不能亲自带兵打仗，以致夺回来的兵权又很快地丢掉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两路人马这么放出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再也收不回来了。对于年轻的项羽，对于老大不小的刘邦来说，他们一展才华的时机终于到了，历史的舞台注定是他们两个人来唱主角。龙起池中物，成雷欲上天。

关云长只是入赘，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23集， 老乡们纷纷起来，原地站着。陈廷敬又叫刚才敲鼓的那位，那人却茫然四顾。大顺便指着那人：“ 钦差大人叫你呢。”“ 原来是钦差大人啊，草面惊动大人了，万王恕罪啊。”“ 起来吧，你没有罪。你们体贴朝廷艰难，自愿捐献余粮，本官很受感动。本官想留你们叙叙话如何？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朱祁，我这还要去送粮呢。”“ 不就少个敲鼓的吗？不妨。”大顺，哎，招呼这位朱祁，乡亲们，你们送粮去吧。 朱祁像是有些无奈，却只好把鼓和锤子给了别人，自己留下了。场面非常热闹，没人在意有位骑马少年远远地站在那里。进了济南城，大顺先去学府衙门投帖，不多时大顺回来，说傅伦大人在衙里恭候。快到巡抚衙门，却见傅伦早迎候在辕门外了。陈廷敬落了轿，傅伦迎了上来：“ 山东巡抚傅伦，恭请皇上圣安。”“见过钦差大人。”“ 皇上吉祥。钦差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熟籍士、礼部侍郎陈廷敬见过福台大人。”“ 傅伦有失远迎，万望恕罪。”“请。”“ 请。巡抚大人奏报，山东百姓感谢朝廷前几年救灾之恩，自愿捐粮1成献给国家。皇上听了可是龙颜大悦啊。可皇上又念着山东连年受灾，担心百姓顾着感激朝廷却亏待了自己，特命廷敬前来看时收成。”“ 陈大人，你我都是老熟人，刚才我俩也按朝廷的礼仪记了礼，我就直话直说了，你是来找我麻烦的吧？”“ 哈哈哈哈，巡抚大人的确是直爽人。我双脚踏进德州境内，就见百姓沿路迎接，把我当成了巡抚大人。到了济南，遇上去一仓送粮的百姓，又把我当成了巡抚大人。傅伦大人呐、啊，您在山东的威望如此之高，我哪里敢找您的麻烦呀？”“ 陈大人，该不会是在说风凉话吧？”“ 哎，傅伦大人说到哪里去了？我是个京官，地方上一日也没有待过，到这里来一看，方知百姓如此爱戴一个巡抚，实感欣慰。这其实都是在感谢朝廷啊。”“ 哎，陈大人真能如此体谅，我也稍可安慰了。地方官难当啊，不是我说的难听，朝中有些京官总说封疆大吏在下面如何风光，如何阔绰，他们下来试试，不是谁都能干得好的。”“ 是啊，廷敬佩服傅伦大人的才干，到任1年，山东就如此改观，也不知前任巡抚郭永刚那几年都干什么去了。” 前任的事啊，不说了不说了。不知陈大人如何安排，我这边也好随时听候吩咐。 哈哈，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明日想去看看义仓，然后查看一下百姓捐粮的账目，就完事儿了。 如此甚好，只是皇上还没有恩准，我们还不敢放开接受捐献，实在压不住的就接受一些。义仓还没满呢，各地捐粮数目倒是报上来了。 这个我知道，全省共计25万多担。 这时听到外头有喧哗声，傅伦吩咐左右， 你们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又听到外头有人喊着什么钦差，陈廷敬便说， 好像是找我的，我去看看。 陈大人，下头民情复杂，您不要轻易露面。 陈廷敬只说无妨，便同傅伦一道出去了。原来外头来了很多请愿的百姓，嚷嚷着， 我们要见钦差大人， 对， 我们要见钦差大人， 必须要见钦差大人， 对， 我们要说我们山东的老百姓好不容易派来一个清正廉洁的巡抚， 对， 就是 他们朝廷却不信任， 对， 就是 朝廷为什么不信任啊？ 凭什么不信任？ 就是 啊，还要派钦差下来查他，这天下还有公理吗？ 还有公理吗？ 还有公理了。 巡抚大人，您不要怕，我们山东百姓都可以为您作证， 对， 我们为您作证，我们为您作证。 傅伦却是怒目圆睁， 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什么是钦差大臣你们知道吗？啊，就是皇上派下来的，皇上是天，你们敢如此胡闹，你们以为是在帮我吗？啊，你们这是在帮倒忙。 陈廷敬朝百姓们拱手道， 本官不怪你们，有话你们就说吧。 钦差大人，您看看我这头上的伤，这伤啊，就是巡抚大人吩咐手下人给打的。巡抚大人可是清官呐。 突然冒出个这么说话牛头不对马嘴的人，大伙都轰得笑了起来。陈廷敬听着也觉得蹊跷，便问， 这倒是件稀罕事儿，说来听听。 嘿，我前几日啊去巡抚衙门送银子，这被巡抚大人这不赶了出来了吗？赶出来我还挨了棍子呢。 傅伦斜视着何宏远说， 你真是无耻，做了这等见不得人的事还敢当众说出来。 小民的确没脸面，可我亲眼见识了您这样的清官，自己受了委屈也心甘情愿。 巡抚大人，您看山东百姓多么淳朴啊。 这并非我傅伦的功劳，而是我们各级官员每月宣讲皇上的圣谕16条，春风化雨，沐浴万象。 陈廷敬正同傅伦赞许民风，不料有人喊道， 钦差大人，我们山东既是苦闷苦林，也是宋江家乡，钦差大人如果故意找巡抚大人的麻烦，小心自己回不了京城。 大胆，真是烦了，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 巡抚大人，还是放了他吧，他这话虽然有些难听，却半个字都没有说错呀。 钦差大人，这个人竟敢在巡抚衙门面前说这种反话，应按律重罚，请您把他交给本府处置。带进去。 傅伦说着突然跪了下来， 乡亲们，本府求你们了，你们在此喧闹成何体统，你们一片好心要帮我，却是在害我呀。你们都回去吧，百姓是我的衣食父母，本府今天就拜拜你们，只要你们各安本业，好好的过日子，本府就感激万分了。 百姓们都跪下了，有人竟哭泣起来说， 巡抚大人，我们都听你的，我们这就回去。 转天傅伦陪着陈廷敬查看义仓，粮房的书役打开一个粮仓，但见里头麦子堆积如山，接着又打开一个粮仓，只见里头堆满了玉米，傅伦不由得长叹起来， 皇上未恩准，我们不敢敞开口子收，不然仓库会装不下。 有粮食还怕仓库装不下？ 义仓务必做好四防，防盗、防火、防雨、防暑， 这最难防的是老鼠，别看老鼠不大，危害可大。仓库要留有猫洞，让猫自由的出入，一物降一物嘛。老鼠怕猫，贪官怕清官。 舒立低头回道： 巡抚大人，以小见大，高屋建瓴，小的牢记巡抚大人教诲。 你一个守仓的小吏，别学着官场上的套话，好好把自己分内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好了。本府最听不得的就是官场套话。陈大人，这官场上的风气可是到了除弊革新的时候了。 随行在后的孔尚达接了枪： 这巡抚大人目光高远，居安思危，真令庸庶感佩呀。 陈大人你看看，我才说了守仓的小吏他又来了。老夫子，本府请你这个幕僚，就是见你是个读书人，点子多，你呀多给本府出点好主意。山东治理好了，百姓日子一年好上一年，也不枉费你我共事一场。 庸叔谨记巡抚大人教诲。 突然一只飞镖嗖的直飞陈廷敬。 大人小心。 大帅眼疾手快推开陈廷敬，那飞镖正中粮仓门框。众人高喊抓刺客，却不知刺客在哪儿。出了这等事情，傅伦慌忙赔罪，陈廷敬只是淡然一笑，说了声没什么。没多时，刺客被抓了回来，暗跪在地。仔细一看，原来正是那位骑马少年。大顺手里提着少年的佩剑回道： 老爷，正是一直跟踪你的那个人。 傅伦指着少年喝道： 大胆刁民，竟敢行刺钦差，我杀了。 慢！ 陈廷敬一抬手： 你为何行刺本官？ 少年狠狠横了陈廷敬一眼，低头不语。陈廷敬瞧着这人奇怪，让人掀掉他的帽子看个仔细。少年挣脱了双手，捂住脑袋。衙役们喝骂着掀掉了少年的帽子，众人顿时惊了，原来他是个面目姣好的小女子。 原来是个小女子，你是哪里人士？为何女扮男装行刺本官？ 小女子依然不开口。傅伦说： 刺杀钦差可是死罪， 将人犯暂押本官行辕，一个小女子经不得皮肉之苦的，你们不可对她动刑。 钦差大人，还是将人犯关押在衙门的监狱里面吧，怕万一有闪失。 一个小女子不妨的，此事蹊跷，我要亲自审她。 遵钦差大人之命。钦差大人，让您受惊了。 哪里哪里，我看到山东果然大获丰收，十分欣慰。 衙役将小女子带走了，大顺随在后面。傅伦应酬完陈廷敬回到衙里，心情大快。 皇上说陈廷敬宽大老成，果然不错，他不像是个多事的人。 巡抚大人，我可有些担心啊。 你担心什么？ 看着陈大人那么从容不迫，我心里头有点发虚。 你心里虚什么？这些京官啊，没在下面干过，到了地方上两眼一摸黑，下面说什么呢他们就信什么，下面给他设个套他们就往里钻。哎，何况我山东一片大好，怕他什么？ 庸叔有种不祥的预感，今儿那个女刺客会误大人的事儿。 怕什么，他是来刺杀陈廷敬的，又不是冲我来的。 庸叔想啊，这真不知道那刺客是想杀陈大人的，还是想杀巡抚大人您呢？如果他要杀陈大人，这就更叫人纳闷啊。你想啊，他若是陈廷敬的仇家，就应该从京城尾随而来啊，沿路一定会有机会下手，为何要到了济南才下手啊？ 庸叔，你是怀疑那女子是山东人？ 如果她是山东人，就更不可思议了，陈廷敬在山东怎么会有仇家呢？ 你是说他可能是我的仇家？那为何他不对我下手呢，偏要等到钦差来的时候？ 庸叔也想不明白。我说呀，干脆把那女刺客杀了，这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嗯，好，此人刺杀钦差反正是死罪，你去办吧。 哎， 陈廷敬 回到行辕也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小女子从德州跟着他来到了济南，居然向他行刺，一路上下手的机会多的是，他为什么偏要赶到济南来呢？陈廷敬正踱步苦想着，忽然听到外头一阵哄闹，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不多时，大顺跑进来回话，原来是那小女子抢下衙役的刀要自杀，被人救下来了。 什么？她要自杀？伤着了没有？ 哦，那倒没有。 她说什么了没有？ 从抓进来那会儿起啊，她一句话也没说，饭也不肯吃，水都不肯喝一口。 这倒真是怪了。带她进来。 哎， 大顺走到门口交代几句，过会儿衙役就带着小女子进来了。小女子很是倔强，怎么也不肯跪下，两个衙役使劲往下摁，她才跪下了。 姑娘，你真把我弄糊涂了，年纪轻轻一个女子平白无故的要行刺钦差，行刺不成又要自杀，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子低头不语。陈廷敬笑着说， 世上没人会闲着没事干就去杀人的，说吧，为何要行刺我？ 小女子冷冷地白了一眼陈廷敬，又两眼低垂，拒不说话。大顺忍不住叫喊起来， 钦差大人问你话，你听见没有？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陈廷敬朝大顺摇摇手，对小女子说， 我新来乍到，在山东并无仇家，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你不像个平常人家的女子，倒像是个大家闺秀。 老爷，看来不用行，他是不开口的。 大顺，我相信他要行刺我是有道理的，我只想听他说说道理，何必用刑？姑娘，你应该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何况是行刺钦差。假若要治你的罪，不用审问就可以杀了你。可我不想让你冤枉了，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这时马明突然推门进来，陈廷敬便叫人把小女子带下去，等会儿再来审问。大顺递上水，马明也顾不上喝，便把德州所闻如此如此说了。 马明，辛苦你马上去趟恒泰记，请他们看在老乡的面上，到时候暗中接应。 马明带上陈廷敬的信，匆匆出门了。大顺问， 老爷，再把那女刺客带来。 不忙，先把向大龙和周三带来。 好。 大顺带了向大龙和周三进来，陈廷敬目光冷峻，逼视着他们良久，嘴里才轻轻吐出两个字， 说吧。 俩人脸都白了，面面相觑。向大龙壮着胆子问， 钦差大练，你要我们说什么呀？ 说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钦差大人，你可是我们百姓爱戴的钦差啊，我们百姓爱戴好官，这难道做错了吗？ 你们俩跟了我这么些日子，见我没问你们半句话，就以为自己碰上了天下头号的大傻瓜了吗？ 钦差大人，小的真不知道你是要我们说什么呀，别演戏了。 你们早已知道我是钦差了，还要巧言欺诈，就不怕我要了你们的脑袋？ 俩人扑通跪下，把什么都招了。原来俩人真的是德州府的衙役，路上场面都是巡抚衙门那位幕僚孔尚达派人安排的。德州连年灾荒，傅伦却不准往朝廷报灾，要的是个太平的面子。德州这边百姓便四处逃荒，还闹了匪患。傅伦知道张骞同陈廷敬是亲戚，就先把他请到济南去了。陈廷敬听完气愤至极，骂道， 哼，我就知道你们是衙门里的人，你们想想你们都是做什么事啊，花钱买了东西，雇了百姓来作假，百姓背后会怎么说你们？我不想当着百姓的面揭穿你们，是顾着你们的脸面，顾着朝廷的脸面，也是顾着我自己的脸面。你们不要脸，我还要呢。 审完了相州二人，陈 陈廷敬又让人把那朱七带了进来。那朱七是没见过事儿的，瞎呼几句就倒黄豆似的全都招了。原来一仓里的粮食既有官府里的，也有朱人家的。那朱人同二巡抚孔尚达是把兄弟，凡事全听巡抚衙门的。事情都弄清楚了，陈廷敬警告说， 朱七，你听着，你受人指使哄骗钦差已是大罪，如果再生事端，那就得杀头。你好好在这里待着，如果跑出去通风报信，后果你自己清楚。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那是要杀头的呀。 要是不老实，当心钦差大人的尚方宝剑。 朱七被带下去了，大顺替陈廷敬续了茶说， 老爷，我头回见您神案，您可真神啊，您怎么就知道他们是假扮的百姓呢？ 看他们那个神态模样，我就知道有诈，不是有人指使，哪会有这么多的百姓自己跑来迎接官员，哪会有百姓敲锣打鼓的送粮食，只有底下的人把上头当傻子，上头的人又甘愿当傻子，才会有这种事儿。还有书上说的什么清官调离，一定要送给清官万民伞，这大都是作假做出来的。 啊，那我打小就听人说书，这百姓呀送万民伞给清官，皇上知道了就越发重用这个清官，这些都是假的呀。 历朝历代也有相信这种假把戏的皇上。 哦，哎，那老爷您说那些皇上是真傻呢还是装傻呀？ 大顺，皇上才聪明呢，这个话不能再说了。对了，大顺， 哎， 你不要老乱说我有尚方宝剑，你看见了吗？那都是戏里头唱的。 大顺呵呵笑着替老爷铺好了床下去了。陈廷敬刚要上床睡觉，忽听到外头大喊抓刺客。陈廷敬忙披上衣，抓起身边的佩剑直奔门口，却被大顺拦住了。外头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得厮杀声叫骂声乱作一团。不多时人声渐息，马明跑进来回话， 老爷，我刚从外头回来，正好撞见有人摸着黑往那儿去，像是要杀那姑娘。 人抓住了没有？ 他们有四五个人，这天又黑给跑掉了， 快去看看那个姑娘。 大顺搬来张凳子，陈婷婷坐下问， 姑娘，你知道是什么人要杀你吗？ 姑娘冷眼望着陈廷敬不开口。 姑娘，我在替你担心呢，你不说出真相，我们救了你一次，不能保管能救得了你第二次啊。 姑娘像块石头，大顺忍不住气道， 我说你这个姑娘真是不知好歹，钦差大人现在没问你为何行刺，倒是担心你的性命，你还不开口。 如此说这位大人就是会好官了，笑话。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